吕志朝鲜人总联合会大阪府、广岛县、福冈县等地本部委员长23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关于全部调动朝鲜民族强大的力量和坚强的统一意志来一定铺平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呼吁书。